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每个周六我们会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节目。本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白文佩教授会和您一起聊一聊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关于更年期的话题。您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曹宇。首先呢，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的现场。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活动的主办方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播荣出席此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向支持本次活动的丰台区卫生计生委、丰台区花乡人民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再次也要欢迎我们所有的居民朋友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本次活动为大伙邀请到的知名专家，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的主任白文佩教授，以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为主题，现场给我们的村民朋友进行交流和互动。白文佩主任呢，是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更年期学委的委员，也是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女性健康学组的委员，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北京分会委员，北京健康教育协会性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白主任呢，非常擅长于妇科内分泌疾病的治疗，尤其是更年期相关疾病的诊断、鉴别和治疗。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白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今天来到现场呢，我看大部分是以女性朋友为主哈。今天呢，我们也会让白主任跟大伙来具体交流一下可能每一个女性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年期的问题。更年期的时候，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症状。其实不光女性朋友难受，家里面的这些老爷们儿也挺难受的，爱发脾气，弄不弄呢这个一句话不合就开始吵架了。那也想问问白教授哈，是不是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会遇到这样脾气非常的反复无常，甚至还有一些其他身体上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呢？ 这些问题特别常见，就刚才您说的，就是脾气反复无常，尤其是暴躁或者是抑郁，哎，遇见小事了就哭，这种情形太常见了。我体会到超过一半的更年期女性都有这样的体会。刚才您说到了，家里的大老爷们儿不敢说，我觉得太可以体会这件事情了。好，这要是说了，回去还不得就跪搓衣板去了。 对， 所以说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可能在更年期的症状都会遇到或多或少这种身体上的、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不舒服。那也想问一问您，像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很多朋友都觉得既然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是不是忍一忍扛一扛，忍过这两年自然而然就好了呢？ 这忍和扛受得了吗？自己都那么难受，家人敢怒不敢言的。再说一说我们上班的时候，周围的同事也得遭受多大的折磨呀。 嗯， 这忍一忍和扛一扛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肯定是不行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尤其是这家庭关系会受到影响哈。那一般更年期跟我们说一说吧，会持续多久？因为我听说有的女性朋友一更年期更好几年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啊，在这儿我想跟问一下观众朋友们啊，我说更年期更十年以上的，同意的请举手。 更年期大家觉得会更十年以上吗？有同意这样观点的朋友们举手，让我们看看。有举手的，但是不多，四五个朋友认为能更十年以上。 但是我特相信他们的结论，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过来人。所以他们说的事儿是真的。 更年期有可能会更十年以上。 就是看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更年期可以更15到20年， 更年期有可能更15到20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这看来忍一忍扛一扛真是扛不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是能忍过去或者扛过去的哈。那也想问问您，既然有这么长的更年期的时间跨度，又有这么多的这种症状会影响我们的居民朋友，去医院寻求医生帮助比如说减轻更年期症状的患者多吗？ 不多呀，挺多人都在家里扛着熬着，这个事儿确实值得我们把它揭开了、抖了开了，告诉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 跨度长、影响大，但是去就诊的居民朋友却不多，大家总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没把它当一种疾病，是这样吗？ 嗯，在这儿我也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它给你带来难受，不光是说目前的难受，其实还告诉你未来健康是会受到损害的。更年期是特别聪明的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会度过，他用这种诸多的不舒服告诉你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你得特别关心自己、爱护自己和调理自己，以便让自己在老年的期的时候过得更加的幸福。 那如果更年期的时候大家没太注意这些小的信号、小的症状，不管不顾就是自己扛着的话，有可能对于我们度过更年期之后哪些健康的方面，或者说哪些造成影响呢？ 影响多了去了，比如说哈，50多岁快6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泌尿生道萎缩就会特别的明显了，这时候的夫妻关系会更加的糟糕，性生活会更加的有问题。有些这时候的女性说性生活得有，可是有性生活的时候那比受刑还难受，这样的话夫妻生活受影响了。再往后60岁以上以后，骨头就开始明显的松了， 骨质疏松， 对，出门吧摔跟头，年轻人蹬起来走了，可是咱岁数大了吧摔呢骨折了、再往后说70-80岁以后就血管堵了，冠心病、脑中风，去安支架。那么这一些问题它的这种根儿是埋什么时候就埋下来，什么时候就开始发芽呢？更年期的时候就把这种疾病开始慢慢的萌发起来了，如果你不管不顾它就越来越厉害，最后夺人害命。 哦，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我们说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疾病都有可能和更年期没更好有关系。 正确。 那更年期出现了哪些症状就提示大家伙应该去医院找医生调理调理解决解决。有一些朋友说我这更年期已经度过了，因为我现场还看到有一些居民朋友这年纪看起来肯定是度过更年期的，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多身体的不舒服呀，您说的这些疾病我也没有啊，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不用去医院调理他也能平稳度过更年期呢？ 那是当然的，如果你在更年期的时候特舒服特好没事儿，不用找医生啊，尤其我特别欣赏那些人，他更年期的时候他特别注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哈，晚上回到家吃完饭跳舞去了， 广场舞， 广场舞那事儿特能治更年期。哎，还有一些人是广为交朋友，把自己的不舒服说出来了，这种没有特别大的不舒服或者轻微的不舒服，通过你自己的调理尤其锻炼身体能够改善的这种情况，您不用找大夫。 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们 心态比较好的、比较活跃的这些朋友可以平稳的度过更年期。现场的女性朋友再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咱们就有理由了。我们这不光是强身健体，同时还对于预防更年期的各种症状有帮助呢。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就不太这么平稳了，没有办法通过自己来调节。那哪些症状就提示大家伙说，哟，这时候不太行了，咱自己调理不过来，得去找医生啊。 如果你就尽了自己的力量去调还不行，你的工作生活还受影响，觉得挺不舒服的，那你就得找大夫了。比如说有人说，我夜里睡觉啊睡不踏实，老醒老起夜，完了以后第二天呢神志恍惚，谁跟我说什么事儿我老记不住，我心里老挺烦挺急的，而且我广场舞跳得也挺狠的，但是都不行，得那就找医生吧。 也就是自己通过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多交朋友多出去旅游这样的方式先放松，调理不过来的话，还是心烦意乱的话，咱们就找医生帮忙了。 是的。 那找了医生之后，想让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哈。很多的女性朋友说，为什么她更年期度过的这么平稳，我更年期度过的这个反应就这么大呢？这到底是什么影响的？比如说跟胖瘦啊，和激素水平啊，或者说和什么样的因素会相关呢？ 更年期这事儿跟很多的因素都相关。其实最核心的因素是我们的卵巢退休了。卵巢退休吧，它不是嘎嘣它就退休，它是刚开始还凑合，后来就凑合不了了，越来越的凑合不了了。它的身体的激素的这种变化特别幅度大和哗哗的往下走。那么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脑神经特坚强，你能扛得住这种激素的变化 ,OK, 你就不闹腾。但是如果你不够坚强，比如说你真的刚才说了你调理的不太够啊，那么这个时候身体就反映出这些症状了，诸多的不舒服，那么来告诉你身体里面发生了这种急剧的变化，就进入更年期了，从青春期进入老年期了，变更了，那么他用这件事情来提醒大家。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核心的一个因素是卵巢退休。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很有关系，比如说你家庭是不是和睦，因为你的这种情绪如果能够很好的宣泄出去的时候，这身体它的自己的调节就很好，就不错。所以我有在这儿有一妙招，就治更年期的时候，家里的大老爷们你可一定得陪着哈，别躲着。你老觉得哟，老伴儿更年期了，我躲他，你躲他也不行，他越招你。他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发出去。 大家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那不行， 你最近脾气不好，那我就躲远点，等你度过这阵儿我再回来。 那 看来躲不过去， 躲不了，你还不如迎着上去陪着去遛弯，每天晚上暴走啊，暴走不到一小时这事儿可能就化了。 家里大老爷们儿这些男性朋友对于女性朋友的关爱陪伴也有助于他平稳的度过更年期。 是的，其实你把老伴儿把咱们女性的更年期过了以后就该自己更了。 男性朋友也有。 对，咱们女同志一般更年期多大岁数啊？50岁左右更。男同志多大岁数更啊？55岁更。所以这事儿他生命都给你安排好了，女的先更，男的你好好关心我，你关心我这过程当中表现挺好的，我更好了将来我陪你。 也就是说女性朋友先有更年期，更年期结束了之后呢，男性朋友紧跟着也有。但是我觉得知道女性更年期的朋友更多，现场有人知道男性也有更年期吗？举手示意一下。有吗？这么多朋友都知道男性也有更年期啊，大家是有过切身经历吗？ 男性也真的有更年期， 也有更年期。 但男性的更年期他不那么外露，女性的更年期外露为主，咱就得发出来了哈，热出汗说话啊，生气啊，焦虑什么的。男跟咩儿心情不好啊，不爱说话，抑郁。所以这事儿吧，向女的发出来，哎，这男的好陪着，将来这咱们女同志过了以后，就挺好的，体会到把男同志也给挽救出来啊，10年一块儿度过更年期。 所以说男性朋友先照顾女性朋友，等男性朋友更年期到的时候呢，咱们现场这些女性朋友也多给我们大老爷们们一点关爱，是不是？ 挺好的。 我们的编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了，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不知道是现场的还是我们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40-50岁的时候就发现这胖的特别快，这原来的小蛮腰不见了，感觉体重无法控制，也想问问您这是和更年期有关系吗？因为感觉自己的这个经期啊不是特别的稳定了。 这更年期发胖那可是自古以来的话题， 更年期的女性老有一句流行的这个话说，喝凉水都长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的这个时候生命它给你调节了，因为你从育龄期进入老年期，你的生命的这种旺盛的状态开始慢下来了， 一步一步这个稳定或者说速度变慢了。 对，我们说是基础代谢率下降了。就年轻的时候你吃三碗饭不胖，你到中年的时候你吃两碗饭那都胖。为什么？就是你平时待下来的时候你身体消耗的能量比年轻的时候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体察到自己的更年期身体的变化，你还是一味的跟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甚至胡吃海塞，那这个时候可不就呼呼的长肉吗？ 哦，也就是说代谢变慢了，消耗变少了，咱还按照原来的食量吃的话，就有可能这体重蹭蹭往上涨。 是，就是科学研究也表明在更年期的时候一般来说会长5斤。 哦，平均下来这个基本上女性更年期会增重5斤哈。 而且这5斤都是肥肉。 啊，还不是肌肉。 对，这肥肉还都长在腰上。 所以说这小蛮腰为什么没了，这和咱们代谢有关系。那如果这个代谢有关系，很多女性朋友说更年期本来我就烦躁，你还不让我好好吃，我再吃不饱的话我脾气就更暴躁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转换注意力，你不老挺烦的吗？那就锻炼身体去。锻炼身体以后你获得了肌肉，你有获得肌肉以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升，那么你的能量的消耗就会多。在锻炼身体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好，你就不会那么焦虑和抑郁了。另外呢也会把饥饿感带走。更年期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老也吃不饱，其实吃完了以后了吧，按说已经吃够了，可是看见好吃还是不行，没命， 还想吃， 说我要不吃那口我得疯，那这样他可不就呼呼的胖吗？所以这时候得转移注意力。那么怎么去转移注意力？你用这种体力活动，完了以后呢你就去干点别的，完了以后你干点别的时候啊，兴奋点到别的地儿去了，同时你这种规律的锻炼带来肌肉，身体的这个形态还是会保持曼妙的身姿。 哦，所以说想要在更年期这样的一个阶段不长肉还让自己变苗条，少吃是第一步，其次呢咱们多转移转移注意力。像白主任刚才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咱们去跳跳广场舞啊，溜溜弯啊，而且最好是拉上自己的老伴陪着自己，其实这样的方式都有助于大伙保持一个美好的身材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听众朋友还在问呢，说广场舞真没少跳，每天基本上都45分钟到一个小时呢，但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胖了4-5斤了，这肉怎么就下不去了呢？ 那准定是没管住嘴。锻炼完了以后他会有一些饥饿的感觉。那么在这里边把这些饮食控制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就说更年期的阶段里面你要注意蛋白的摄入，蛋白质可以多补一些，但是油脂肪一定要少。千万别觉得哟，这植物油不挺好吗？多浇点啊，吃挺香的。那不行，少油脂要少，其实主食也得少。我在这儿也特别告诉大家，您吃饭的时候怎么着吃啊？吃饭的时候有一点点饱的感觉了，离开餐桌， 干嘛去呀？这时候 你别老守着 啊， 你守在那儿吧，哎，聊天好吃，老吃得肉就来了。而且咱们更年期的女性嘛，特别护家。这东西搁在那儿浪费了不行，我吃嘴里啊。将来你那可是在这么想，你老这么打扫了，身体长胖了得了病了，可能花费更多。 我们光盘行动，我们以节约为原则，先少做点儿，大家稍微都吃的有一点点饱腹感的时候别做多了，都让吃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不仅是维持自己的身材，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运动也不足也是有好处的。好，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叫猫耳朵，想问问您，说自己49岁，今年最近呢总是感觉有盗汗，然后呢感觉喝口水都长肉，说自己每日三餐现在吃的就是蔬菜和水果，晚上基本上饿着不吃饭，可是觉得体重没有太大的变化，也想问问您这胖了如果靠饿行不行？在更年期到底应该如何控制饮食？您跟我们说一个这种又营养又健康同时还不长肉的食谱。 就这肉这事儿，你就得考虑一个是进一个是出。就现在你进的特别少了，体重还保持这意思，那就是出的太少，是这意思吧？所以这个时候这锻炼还就得特别重要，一定养成规律锻炼的习惯。比如说你至少是一个星期得有5天 完了45分钟的这种暴走。什么叫暴走啊？你走路的时候你跟人说话几乎接不上气。 没法边走边聊。 绝不行。所以你两口子到公园别慢慢溜溜达达，那不管用，溜达5小时也不管用。你得走快了，穿平底鞋，别乱穿高跟鞋，那高跟鞋那不管用啊。穿平底鞋锻炼的。走到就是真的咱俩说话不能正常这么说话了，那样才可以啊。或者是说比如健身，就真正的到这些健身房里面去健身，一个星期3次，一次1个小时，就是用大的运动量才可以。咱得这么说，实际上我们人到了50岁的时候，目前这种状况大家没有特别大的毛病，但是一定是在往下，在走下坡路。那么通过这种适当的体力活动的话，可以保持你的健康的状况。这种健康的状况其实不以体重来衡量，是以你内在的一些健康指标来衡量。比如说我们能体会得到的就是你的肌肉量，如果你的肌肉不够，你将来你特别容易摔倒，是吧？容易骨折， 肌肉力量不够造成的， 那就是这样。包括咳嗽漏尿，老年人咳嗽漏尿，子宫脱垂，都是用肌肉没有劲儿啊。当然同时还有一些健康指标，包括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那么这些指标通最基本的治疗也都是锻炼身体 啊。 所以刚才这位朋友来说，咱们光控制饮食肯定不够，那么如果你总是这样，你就只是睡过 饿着， 实际上身体它可能处于一个不好不良的一个状况下，所以还是让它运转起来。那么一方面好的活动，二方面把这些蛋白质跟上，然后让身体处在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在场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咱们在更年期如果害怕发胖的话，光少吃这一点是不行的。 不行。 少吃加上运动。那如果吃的话，咱们是不是得吃的精一点？我们的饭量不能像原来那么大了，得有所控制。那我们吃进去的是不是得既有营养，而且这脂肪含量还得少才行？ 对对，这时候一定不能垃圾食品了啊！另外呢，就饮料别喝了，咱们人到中年不要喝饮料啊，什么可乐、什么雪碧啊，都尽量别沾啊。另外呢，就是糖啊、油脂啊都少。所以呢，在这里边吧，比如说，我觉得特别也提倡粗粮，因为粗粮给你带来一些饱腹感，就觉得饱着点儿，不那么难受。实在不行，吃点熬白菜也行啊，就芹菜，就有饱腹感，这样会好一点。特别是说吃到就是6、7分饱啊，6、7分饱就行了啊。基本不需要加餐，别说什么2、3点来喝点下午茶啊，什么10点多再加个餐，晚上临睡前再吃点，完了这全都长肉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种体验和调控特别重要啊。我们不主张用什么补品啊，什么这那都不用，营养品补品不用，更年期人一般不缺营养。 现场呢，我们的居民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白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其实举手示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到您的手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白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台侧两方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我爱问医生，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和白主任进行交流哈。白主任继续来看，还有一个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微信的网友想问问说，自己42岁，其实挺年轻的，但是最近两年呢，感觉自己的月经量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想问问您，这是预示着更年期要来了吗？还想问问自己现在有没有必要吃点活血化瘀的药物，是不是能够延长经期，让更年期晚点到来。这是不是有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特别惧怕更年期，希望她能够晚点再晚点？ 更年期吧，是每个人都要过的这么一个生命阶段，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越害怕她越躲，她的越折磨你，她越来找你，然后告诉你我就来了。所以这事儿吧，你就坦然就 OK 啊。那么一般人更年期可以从多大岁开始更啊？40岁就可以开始更。月经就可以开始迟到啊，一直到了40岁到55岁之间绝经都算正常的绝经年龄。所以呢，我们女性其实挺幸福的啊，女性可以用月经来提醒我们身体是不是健康。那么女性的月经如果量少了、迟到了，通常会提示我们在生殖方面已经有了变化了。那么更年期通常最早来的一些信号就是月经迟到，这种迟到什么是连着2个月都提前来超过7天，或者 落后迟到超过七天连着的这样的事儿，你得小心是不是更年期。就这事儿他们老不准呢，老提前呀，提前超过七天或者老错后超过七天，连着有两回，完了又在这个十个月以内又犯这么一回事儿，那就小心是不是更年期了。 所以说并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说哎呦更年期到了，它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哈，我们这儿看着有年轻的朋友一定也会有想生育的这种想法，也就是生二胎，你要想生您早点生啊，这事儿不拦着。那么如果你月经它老往后错，它老迟到，你可小心是不是更年期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做医生因为见的各式各样的人很多，那么甚至有人十几岁月经就不来，半年一年都不来，这妈妈还来月经孩子不来了，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病，结果孩子一化验他这卵巢衰退就比他妈妈还厉害。那么这卵巢早衰也是以月经的周期延长，就是老迟到来表现出来的。少数人也月经量来表现出来，月经量特别少。实际上活血化瘀，因为我是西医哈，我对这种中医活血化瘀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这么认为活血化瘀只是可能很表面的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如果真是有月经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上医院去检查一下激素，化验一下激素，看卵巢功能怎么样，卵巢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必要的时候呢用一些药物来调理，来保护卵巢，完了能老得晚一点。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经期是一个女性朋友发现更年期的一个信号，但是是不是并不是所有出现这样的比如说经期的变化量变少了推迟了这样都需要去看医生。您不是说了吗，有很多的女性朋友调节的好的话完全可以平稳度过。 我觉得 80% 人过更年期都不用吃药，真的是更年期很厉害非常折磨人的时候我们才需要用一些中成药啦，或者用一些激素啦。 所以说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对于更年期都不用太过的担心哈。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在看病就医方面你有哪些困惑，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随时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马上回来。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希望你也真心相对。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无路可退，这一辈子都不后悔。陪你上山下海， 陪你黑夜白天， 快乐伤悲都无所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爱你爱到掏心掏肺， 希望你也真心相对。 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最多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每个周六，我们会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我们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白文佩教授会和您一起聊一聊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关于更年期的话题。你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留下来。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听一听白教授和我们聊了哪些。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已经跟大伙说了吗？更年期的持续时间有可能是10年以上，但是出现这种比如说经期的不规律也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吗？还是说经期的不规律它可能只是持续个1年或者是半年，后面绝经了，没有这个月经来的时候症状还有，但是经期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反复了。 嗯，月经这事儿一般折腾个2-3年。 嗯， 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个月经它老来，它老不干净，可一定要去看医生。有些老百姓觉得那更年期嘛，这月经乱，我熬一熬扛一扛不来月经就好了，千万别这么着。如果这月经超过7天它都不干净，甚至10天、20天两三个月，这种在更年期的时候40岁以上你要特别小心内膜癌。只要是乱的这种出血哈，一定要警惕，因为这里边真的没少发现内膜癌。 那是出现偶尔一次我们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还是说这个也和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持续的比如说2-3次都是这样我们才需要警惕？ 你就一次月经10天不干净你就上医院瞧瞧，这事儿得让医生帮你判断一下啊。当然10天这数呢，我觉得我说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啊急会给大家哈，但是我这么跟你说，我再给大家再复一点时间，2星期以上淋漓不尽出血一定要看医生。这里边有可能有什么问题，怀孕了不知道， 意外怀孕， 甚至是宫外孕霸破了得要人命。 嗯 啊，这是一怀孕事儿。二，还有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啊。3，有可能长瘤子。4，尽管少见但它真的要咱的命，就是内膜癌。我在临床当中遇见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50岁左右就哩啦出血出几个月，就说我身体挺好的，不就出血吗？那我再耗一耗，它不出了就得了。 还以为是更年期的症状。 对，胡乱的吃些药，结果到这来我们一做 B 超，哟，内膜里头挺厚，子宫里头这些内膜特别厚，不好，做宫腔镜，拿一刮直，夸刮出来，就跟那烂鱼肉似的， 烂豆腐脑似的夸往外流，完了，这就是内膜癌。其实女性幸福在哪，是我们有月经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关注自己的至少生殖健康。 嗯， 所以如果就是月经哩啦啦不干净，一定要来看病，医生来帮助你去找到原因，就去看病的时候去找到原因，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出血。也可能医生说吃点药就好了，那行，那我就好好吃药。 嗯， 吃药都不好，那咱就做手术，我就来分清楚为什么这样出血。 好，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要忽视我们说经期给我们的一些预警信号，有的可能是正常的，您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像白主任刚才描述的，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两个星期以上还不干净的话，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医院看一看了，风险系数非常的高。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您说的内膜癌，其实我们知道女性啊，在更年期这样的一个年纪阶段以后，也会有这种宫颈癌的一个高发。也想问问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比如说像这种每年的两癌筛查是不是特别的必要，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内膜癌，我们有没有必要，比如说自己家里条件允许的话，也纳入到我们每年一次的这种筛查或者体检当中呢？ 国家给咱们提供的这种两癌筛查特别重要，我觉得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去享受到啊！千万别想各式各样的办法老 觉得麻烦不去， 千万别，特别好。咱们这种两癌筛查，一个筛宫颈癌，一个筛乳腺癌，这都是咱们女性最常见的这种肿瘤。那么宫颈癌实际上是对咱们对从妇科角度来说是最友好的肿瘤了。 嗯， 因为这宫颈这事儿吧，它通过我们妇科的检查，我们拿一小刷子把宫颈表面的这种细胞刷刷下来，装一小瓶里头，把小瓶送到机器里头，机器一检验就能发现里边有没有早期的癌细胞。 嗯， 如果有早期的癌细胞，督促你来做一些治疗就很 OK 啊、 哦。甚至有时候就是把局部小小的切一块就行了。那么很多的这种宫颈癌很早被发现了以后，很早就治疗，咱们身体不受影响，甚至子宫都能保得住。嗯，但是如果它晚了厉害了，什么办法都没戏，回天无力。你看我的原来有个例子，20多岁刚结婚，结果就夸大出血，家人给送来一查，晚期宫颈癌，这儿都转移了，就活几个月的事儿。后来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呀，说一不参加体检，二已经一年了，就天天这白带特别多，就跟那个淘米水似的特臭，完了以后呢还特多。接了婚以后，他的爱人说，哎，说我这老婆挺奇怪的，为什么床单上老那么脏啊，这白带那么多呀，都没想着来看病，结果大出血来看病，晚期的宫颈癌，特别遗憾。 嗯，好，所以说这个两癌筛查，您建议到了年纪的女性朋友，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政策利好，能够免费的去检查，一定得去查， 一定要参加，积极参加。 嗯，那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癌筛查之外，像比如说内膜癌的这种筛查，甚至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检查，也需要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阶段、特殊的年纪，给自己加一份保障呢？ 好，内膜癌的筛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做。月经乱了，刚才说的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 嗯， 或者大量的出血，超过你既往月经量的这种大量的出血，乃至于这种出血导致你贫血了，要找医生。这个初步自己筛查就可以做。嗯，第二，如果未来我们经济条件好了的话，做 B 超， 嗯， 从阴道做 B 超，看看子宫内膜情况就好了。其实这也花不了太多钱啊，如果可能的话，将来做 B 超看内膜，这是很好的方法。 好，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不稳定的因素，有这样的症状，就建议您去检查。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像激素的水平，我们有必要在更年期的时候查一下吗？ 不是非得都查，如果有些事情我们没法解释，我们就可以查激素啊，不用非得都去扎针儿去啊。当然在这儿特别还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妇科肿瘤特别阴险的肿瘤，就是卵巢癌。卵巢平时它就这么大，就跟那杏儿那么大，在咱们腹腔里头左右两个啊，那他就埋藏在腹腔的深部，他要得了癌，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什么症状， 没症状。 哦， 正要有症状的时候，一来就是晚期，满肚子腹水，一看就是晚期，没啥戏。所以卵巢癌这件事情，咱们怎么筛查呀？你第一，你问问你祖上、你的家族里头有没有卵巢癌家族史，它特别遗传。啊，我们病房里尽是这样的，这妹妹得卵巢癌，在这治2-3年，结果去世了，姐姐又来了，也是卵巢癌。所以一家族聚集， 二，如果卵巢上长包长瘤了，您早点上医院，咱们做 B 超查肿瘤标志物，看是不是有事儿啊。如果真有事儿，咱们早一点解决问题，做个手术腹腔镜，啪切出来就可以了。 现场有听众朋友跟您互动，我们来看看，有朋友在问，说自己有的时候心烦，爱发脾气，想问问这些是不是早期的更年期的症状，需要怎么调理呢？心烦爱发脾气，他没说自己多大哈。咱们帮他判断一下，如果只是单纯的这种心烦爱发脾气，有可能跟更年期有关系吗？我估计可能岁数应该是我们说的这个50岁上下，应该差不多的朋友有这样的关联哈。 那我其实特别想问他月经怎么样，如果你月经迟到啊，月经不来了，绝经了，你之前心情特别好，你就这段时间月经迟到了，你就特别的暴躁心烦爱发脾气，那准定是更年期没跑、啊，这时候怎么办啊？你可以就当然主动调理特别重要，还可以吃点中药，中成药啊。现在挺多中成药也是治更年期的， 嗯， 包括什么坤宝丸呀、疏肝解郁啦，这些中成药，咱们社区中心有的，咱都可以去看一下更年期解这些症状的中药、中成药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用了这些药以后呢，我希望是说俩星期就能见到一些效果，一个月就很满意。如果你吃了一个月都一点不管用啊，那你就换药拉倒啊、嗯。 可能是药不对症。 对，另外呢，就是一旦吃上这些药，你觉得挺好啊，你别啪嚓马上停 啊、嗯， 因为更年期就是需要调理的。所以如果吃上药挺好，您坚持三个月。 那如果经期现在还比较规律，还挺正常的，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跟更年期就基本没关系了呢？ 那也不一定。 嗯， 一般40岁以后就爱闹腾这些症状。那么有些女同志呢是月经之前心烦啊，跟人起急冒火拍桌子、 嗯、 来月经就好了，我们称为叫什么经前期紧张综合征， 嗯， 更厉害了叫经前期的心境恶劣啊。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一小更， 小更， 哎， 也就是更年期之前一个先兆的， 就这意思。其实也是女性吧，通过这种表现来体现出来我们需要关心，我们需要爱护。 还有朋友在问说，月经量如果减少应该如何调理？咱先说说月经量减少用不用调理吧。有的是不是比如说像更年期引起的，咱们就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是啊，月经量要减少，要月经挺规律的，你也没有什么生育的要求，我觉得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嗯， 月经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体会的特别深刻，就是而且我们有时候往往为此而焦虑。但实际上咱这么说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月经能够规律来，基本月经量少这事儿不是事儿。还有一个怎么样让自己月经量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是少做人流，这特重要。因为做人流的时候就是把这些怀孕的东西给它清了，把子宫内膜清了，清的次数多了以后，它就得月经量少，它就是不爱怀孕，甚至子宫粘连了就都不来月经。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也特别提醒咱们更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减少做人流的次数。 嗯， 哦，因为中国我觉得就是有两个奇怪的现象，其实这件事情一定要在扭转。一个是年轻的人做人流太多，二个是岁数增长了以后就不停的去做助孕，所以生殖中心特别火，天天种孩子。你想他为什么他老生不出来，跟他前期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倡就是好好避孕啊，就育龄女性没有生育要求是好好避孕，如果有生育打算的话趁早怀孕特别重要、嗯、 好，尤其是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了，有一些这个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女性朋友想要老二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 只要想立刻实行。 只要想立刻实行。还有朋友想问问说，今年45岁了，一年前呢绝经，现在有潮热出汗和心慌的症状，想问问该怎么办。同时呢自己是有乳腺结节，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服用雌激素之类的药物，会不会并发有乳腺癌呢？需要定期做什么样的检查呀？ 嗯，他呢对乳腺特别的就是担心，那咱就可以到医院呢去做个乳腺的超声，然后呢如果超声说还说不清楚，就做个钼靶。如果这两个检查都说没有太大的问题，尤其是说比如说再去找乳腺外科大夫，乳腺外科大夫说还行，你得观察就行了，不用做活检，只要说不用做活检你就可以用激素。那么用完激素以后呢，每三个月去查一次乳腺就行了。而且这激素呢，咱们去找这个，就是妇科内分泌的专家开这药，别胡乱的开，千万别听说谁谁谁吃药挺好，我就去买这药吃，这是大 绝对不可以的，是的，激素这事儿一定是针对个人的情形来用药的。那么如果激素就是用得好的话，我手里的患者用十几年呢，他十几年根都不过不去啊，说我这药啊，我要一个月少吃一片，我就闹。我说你怎么闹啊？我话多，我话痨啊，我们家闺女都受不了我，我嘚嘚嘚嘚说妈，你又少吃一片药吧，得，他就少吃一片药一个月。所以呢，就这样一直我们陪着，就我就陪着他了。他每年都到我这来做定期的检查，完了以后呢，这些药他一直吃着，我慢慢慢慢的，我帮他把药往下减。 啊，是有听众朋友有问题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居民朋友递一下话筒，看看这个阿姨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这边。 我今年已经65岁了，但是不知道这更年期过了没有，老是那个就是夜间吧，突然之间就出好多汗，每天睡觉得两个被子，一个薄的，一个厚的，一会儿又冻醒了，一会儿又冷，一会儿又热，这个是不是更年期？但是我已经65岁了，我56岁绝经。我觉得可能应该过了吧，但是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中药西药都吃过了，不知道怎么调理，谢谢白教授给解答一下。 嗯， 好，您这个100%更年期， 但是已经65岁了还没过吗？ 是的，刚才也说了，闹更年期二十多年都有，包括我这里都治过70多岁更年期，也那呼呼冒汗也有。您这样如果夜里还睡不好觉的话，可以再接着吃药，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建议我吃什么药好一点呢？ 我觉得您吃激素应该也没有问题。 还要调底一下激素是吧？ 可以的。 好， 您之前不是已经吃过各种各样的药？ 吃的是汤药，因为我老伴儿就喜欢中医啊，吃了好多汤药都效果不明显，而且他老觉得我什么阴虚啊阳虚啊，老是按那种方法来说， 他要调理体质了 啊。他说那个你是那个更年期吗？更到什么时候啊？就是有时坐着也是，刚才坐在这儿吧，我就穿一个汗衫一个单裤，一会儿就一身汗，待会儿又好了，一会儿又一身汗，就那样一阵儿一阵儿的，不是说老这样，所以比较疑惑，希望白教授给一个比较好的方子或者是什么建议，谢谢。 首先我还得表扬您啊，我觉得您对自己的关照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夜里睡觉，咱用两床被子，咱别用一床厚的是吧？两床被热了我就掀一床，别感冒了，就呼呼爱冒汗人是爱感冒的，一感冒就难受哈，甚至有人都肺炎。还有你看您穿的这衣服特别好，你看薄的棉质的开身的，热的时候咱能脱，这些事儿我觉得对自己的一个体察和关爱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咱们真的可以用一些激素，当然用激素之前一定要全面的给您检查，我们检查您各方面指标都合格咱就用药，这样的话呢您症状能够很快的缓解，安全性也有保障，就是检查特别重要。 好，谢谢白教授。 我们也跟阿姨说一说啊，这老伴儿喜欢中医，其实我们的中医啊也特别讲究因人施治，这个自己到底是阴虚体质阳虚体质啊，咱自己判断不准确。如果比如说您特别相信这个中医方面的调理，我们也可以找这种专业的中医院的医生，咱们先看看自己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原因，咱是虚呀、还是火旺啊，咱也找医生给调理都行。 可以的可以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找专业的医生。大家伙儿现场的居民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示意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后面有一位穿黑衣服的女士。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那个白医生。就是经期过后2年以后吧，老是那个无名的发烧，高烧不退，一下就10多天。去过几次医院都查不出来什么毛病。 您这个高烧温度是多少，烧到多少度一般？ 40。 40多。 对， 像比如内科住在那儿都查过吗？ 我那个头些天刚住了，那个住了几天，那个说是肺有点炎症，但是可是他说这肺炎引不起这么高的高烧来。 这时候全面的排查特别重要，看一看分清楚是感染啊，是就是别的细菌来招着你了，还是你身体自己在打架啊、这是可能是大概分两大类。那么如果细菌来招到您的话，它招在哪些地方？你比如说对于妇产科来说，我觉得首先您应该查个妇科，做个检查，还有再做个 B 超，这样的话看看有没有长什么东西。这星期一刚做一台手术，也是咱们5岁左右，就是发烧，然后肚子疼还真不明显，结果呢到了医院人一看，哎呦这小肚子怎么鼓起来跟大包似的，再一做 B 超 盆腔脓肿，我们给他用了几天抗菌素以后做腹腔镜，进去一看那大脓包，把它放出来吸出2000毫升脓液，那囊肿给他一切立马体温下来。我的意思是说，要通过全面的评估和检查，看一看你感染的灶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感染，我们用药物治疗管不管用，如果用抗菌素治疗管用 OK 就好了，不管用该做手术做手术，切完就好。 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举手示意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前面这个阿姨。 我问一下，您那个是敞开医院吗？像我们都可以去吗？ 可以啊，我世纪坛医院。 还用单报吗？ 就是常规的。 世纪坛应该是三甲医院，应该是大家的居民医保都是可以直接去的。 说是到时候就得是找您去呗，还是我们？ 想问问白主任出诊时间是不是？我挂这个白主任的专家号。 谢谢，我是3-5上午出门诊，周三和周五的上午出门诊。而且呢，就是医管局特别给我们这些知名专家设立了团队门诊。团队门诊的意思其实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和下午都有白文佩医学团队号，那么是我们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大夫，他呢就可以印着这团队号。那么您到那儿去以后，你就说我挂白文佩专家团队号，那除了周三和周五上午我应该不在门诊，因为还有很多的手术教学啊什么的，他们在那儿就给您接诊了。接诊了以后，我们内部是经常做培训的，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走什么路径，什么样的问题走什么样的路径，他就给您先做基本的检查，把这些基本检查都做齐了，因为检查化验总得有段时间才得结果哈。他给您把化验单开出来了，你就做化验，同时把您就约到了我的专家门诊。所以呢，那么您下次来看病的时候，您带着这些化验单就过来了，这样效率就特别高。所以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到世纪坛医院挂白文佩专家团队号。 大家可以再想想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示意我们的工作人员跟白教授进行交流哈。白教授其实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激素用药的问题，那除了这种使用激素，然后还有这个日常的锻炼，如果我们想要平稳的度过更年期，尤其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这种失眠的情况，睡觉睡不好，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有一些女性朋友说晚上啊我就大运动量让自己累一点，累了的话晚上自然就睡好了，能这样操作吗？ 累吧，你别睡之前累，那累兴奋的就睡不着了。你要累吧，提前2小时累啊，你歇2小时你就能睡觉，那就 OK。咱一般来说10:30得上床啊，那么也就是说8:30之前您累去都行，8:30以后就别累了，那么就慢慢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这种累还是挺重要的，就让我们睡眠有动力，因为你疲劳了。您就晚上睡觉就好，您白天的呢天天那歇着呢，没事儿到床上躺着，那你晚上怎么睡觉啊？没法睡。 好，其实这也是提醒很多的这种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往往可能有这种乏力的情况，有这种心情不舒畅的情况，她总觉得我是不是累着自己了，我没事歇一歇，多休息休息，这症状能减轻，这也不见得。 更年期尤其别歇着，越歇着越糟糕。像睡觉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也是讲究睡觉的动力，睡眠的动力的，10:30就上床，上床以后别翻手机啊，别老微信去，那个现在这不老微信朋友圈的事儿多了去了是吧，天天看不完，老点赞啊，点赞完了一兴奋睡不了了啊。其实现在咱就老说这微信的这手机实际上是导致失眠很重要的原因，上床您就睡觉，您别微信去。 那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咱们可能不能一直跟大伙儿来交流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这样呢日后在我们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白主任把大家一些困惑的问题通过广播直播的方式再反馈给大伙儿。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白主任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关于更年期的知识，大家伙有任何的疑问还可以在世纪坛医院继续找到白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那也再次感谢所有的居民朋友，白主任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居民朋友说的，最后再给您一点时间。 谢谢，我特别想跟告诉大家，5月18号到20号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我们会办一个更年期的培训班，在这个班上我们会给大家讲怎么去就解开中年的心理危机，带着大家去做锻炼增肌减脂， 啊，还有更年期的这种就是营养标准餐啊，就这里边我没有提，还有科普的这种内容在里边，也欢迎大家能够加入进来。 也再次感谢白主任，也再次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居民朋友。今天的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活动还会有更多的走进社区的现场，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把健康，能够把快乐带到大伙儿的身边。我们的活动到此结束，也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您继续关注和健康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涪陵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沙尘影响减弱，空气质量将逐渐改善，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全部在每立方米40到8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三级轻度污染。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Show. The sun is high.